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早晨有轻雾，阴有小雨，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呢45%。今天夜间呢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呢75%。那今天白天本市呢有阵雨天气，路面湿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有降水的天气，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那预计今天本市呢会有降雨天气，那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房产当中的一些事情。那为此呢我们请来了一位老朋友，新浪乐居北京网友服务总监郭云科。您好。 大家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近期北京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我带来一组数据。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了4月份70个大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哦，不好意思，这个数据我看错了。就是这个数据销售价格呢，显示从新房的交易价来说呢，咱们是环比下降了0.7%，然后但是呢，二手房的价格呢，同比下降了6.9%左右。那针对这一个价格呢，我们也做了一个讨论，就是近期北京房地产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其实从上周的这个网签来看呢，北京新房市场还是比较低迷的，但是二手房市场似乎已经有点回暖了，到了正常的水平。但是无论新房还是二手市场，在交易量上都表现出了一个升温的趋势。比如说我接下来再给大家一组数据，就是在上周的时候，某一家大的中介公司的成交数据显示，它的二手房环比增加了已经 7.1%， 就是成交量，然后成交均价呢已经到了6万1千元每平米，并且呢它的700到1000万总价的这个物业呢上涨了 11%， 这个总价的区间呢也就是改善型物业的区间，也就是说改善型客户其实从4月份开始已经逐渐在出手了，而且呢区域也非常的集中，就是它的城四区是明显要好于周边这些区域的，同时呢主要集中在东城和丰台这两个区，分别上涨了 3.3%， 这里边又有两个原因。丰台上涨呢是因为丰台其实新房相对来说城区区域集中的比较多，那连带着可能大家关注二手房也会就比较集中。那东城区呢上个礼拜出了一个教育的政策，就是他6月30号以后，然后可能他的就是孩子上学要有一个新的划片政策，所以呢业内也是预判比如到5月份和6月份之间，其实东城的二手房的成交量就会有一个小幅度的高潮，在6月30号以后呢可能暂时的就会有一个平缓的区域。 所以以后我觉得这个各个学区啊他们可能出各种这种 种政策还是对我们平抑房价有一定的这种作用的哈。 对、嗯、但是像教育政策也分，比如说还有人关注的是海淀那个区域的政策，就为什么看起来目前二手房海淀的交易价好像没有太大的松动，其实因为海淀是从明年630开始执行嘛，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比如从明年年初到明年六月份，应该其实效仿东城是差不多的。 嗯，好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一些事情哈。刚才聊了聊就是北京这个房地产市场，那可能还有朋友关注这个环京的一些楼市啊。那环京楼市最近的这个交易怎么样？ 嗯，环京楼市怎么讲呢？如果是从新房的交易价来说，咱们是看网签这个交易量，那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持续低迷。像环京，大家最关注的区域应该是香河、固安、燕郊还有廊坊的几个区域。 嗯， 可以看看这么几个数据。四月份香河地区新房商品房的住宅网签量是只有75套，是个比较就是比较尴尬的数据了。环比三月份的101套呢又再次下降了25.7%。四月份的固安新房网签量呢也不足100套。到了廊坊的主城区，毕竟主城区其实还是有当地的购买需求在的，所以说新房的网签量是408套，但是相比三月份还是下降了8.5%。其实从这个环京新房的调控政策以后呢，失去了北京外溢需求的支撑，而且环京自身并不没有政策或者说产业的支持，所以相对来说还是要低迷一些。可是从另一个方面，业内也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新房的价格其实你只能看网签价，交易量你也只能看网签，但是呢买过房子的朋友或者说近期关注环境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基于限购政策，就是不符合资质的购房者，比如说您想买房子，他其实也是没办法网签的，都是通过草签，可能先把这个房源和人去锁定。所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比如说上边的那组数据，也要再看这样一个对比，就是燕郊、香河、固安这几个重点的环境监测的区域，它的网签量确实跳水了，是跳了6-7%，但是它的房价并没有相应的像腰斩那么严重，普遍是均价下调了20%，少数的项目是下调到40%。而且昨天其实有关部门的朋友也表示，就是对于环京的置业也是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因为需求外溢导致购房人群他还是会对环京有一定的尝试、 嗯、 但是这个其实跟首都疏解人口的初衷是矛盾的。所以说目前来看，随着纳税限制在逐年的解封，所以一些品质好的区域利益比较好的，比如说刚才说那四个重点的区域，其实好的楼盘应该不太愁卖、 嗯、 所以说大家比如说关注这四个区域的，其实您近期可以先看起来。 嗯，没错啊、嗯、我们在下周六呢，也是26号呢，会有一个这个看房和骑行的活动啊，我们就会去固安、 嗯、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兴趣的吧，也可以跟我们去聊一聊看一看啊、 嗯、 而且主要是这旁边的一些环境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嗯，固安那边不错。 对，然后呢去这个骑行走一圈在公园里头，我觉得还是挺爽的、 嗯、 主要是这个春暖花开了嘛，对吧，带大家去玩一玩也算是我们的线下活动。那下周的26号啊，下周六啊、 嗯、 有时间可以跟我们去走一走。 嗯， 那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下，比如说刚才提到，就是很多朋友提到这刚才四个地方，比如燕郊啊、固安什么的。之前也有朋友来问说，这个燕郊的这个房子，那现在我要不要去出手呢？就是我，比如说有朋友说，要不要买，或者有朋友也会说我有一套，要不要卖啊？等等。 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燕郊的房子，我们就拿天阳城这个标杆的项目来举一个例子。其实可以看到，比如说它的租金和它的房价，虽然对比2016年的水平，可能相对来说是有一个怎么说持平，因为它是2016年以后它有一个很坡的上涨嘛，然后紧接着现在又在持平了，但是这个价格目前就停在这儿了，没有往下去、 嗯、 还是刚才那套逻辑，因为咱们的限购政策通常都是限社保或者纳税两项，那其实纳税是可以，就是比如说如果我就是想在燕郊置业，那我是可以去当地办理的。所以随着每年就是1月1号嘛，因为是连续5年，等于是4年零1个月，就是每年年初的这个限购在逐渐的解禁，其实像燕郊的房子，如果您现在不是着急的话，您还是应该就是先持在手里一段时间。 嗯，而且我觉得燕郊其实毕竟它离北京还是比较近的嘛。 对。 相对来说它以后的发展也是很不错的。而且有的朋友在那边可能买了相对来说就是那种洋房啊，大一点的，对，有个小院子啊，我觉得还挺好的。你就当做这个以后度假的一个地方也不错，因为毕竟过两天等着这个地铁开通了以后啊，就会更加的方便了。 是的、嗯、而且北三线其实还有一个区域是大厂，那个区域我个人还挺喜欢的，大家因为它离燕郊很 很近嘛，可以去看看，密度很低、 嗯、 相对来说很舒适。 嗯，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看下面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朋友会问到说，现在不是很多这种中介公司啊都会有这个资金监管这事儿、啊、哈、 嗯、 所以特想问一下，就关于这个资金监管和资金这个托管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 对，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不只是二手房，包括新房，有一些开发商可能为了锁客，他也会推出类似的产品。那这边到底有什么区别？资金托管是 P2P 平台与银行或者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合作，在资金存管的基础上，银行或者第三方公司在交易过程中直接管理和监管。那相应的，如果是资金托管呢，就是平台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投资人的资金，那也就降低了平台跑路的风险。所以总体来说呢，对采取风险资金监管的平台，那银行会定期的出具监管的报告，对风险备用金的总额和流向也会有一个定期的说明。所以说就是字面上的意义，一个是监管，一个是托管。那如果是委托和被委托的关系，这个托管其实它并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如果是监管呢，它就不仅仅是委托的关系，还有它要承担资金的去向啊，资金的用途啊，这些法律的责任。 所以我觉得就是资金监管也好，资金这个托管也好啊、 嗯、 其实呢这个作为这个中介公司啊，他们其实还真的是有这种义务啊，就帮着大家去阻挠各种各样的风险。 是的， 对吧？我觉得就是之前也有朋友说我一定要把这个钱搁在他那儿吗？这个能放心吗？毕竟他是不是政府的机构，而是一些中介机构嘛。但是其实说实话，很多大的一些中介公司还是不错的啊。 是， 就是他能够完全保证你的这个资金的一个这个来源也好，或者说比如说我支出去也好哈，它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给你时间点的。 是，还是要把专业的事情放给专业的人去做。 对对对，大家不要太担心、嗯、 对。 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之前也说各种城市啊，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人才引进的一些政策， 嗯， 然后当然也涉及到一些房产的事儿啊。对，最近啊这个天津这边有朋友说人才引进政策会进一步放松，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是真的，天津应该是昨天出的政策吧，就是对他的户口落实有了一个新的调整。那其实目前来说应该是天津、西安、成都很多城市，其实为了能够吸引人才都出了很多的很优惠的政策。那大家呢心里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关注。那我其实之前呢也看了一些分析，包括其实我们各个城市的主编也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这里边就给大家一个建议，比如说像天津这样的城市，其实我们有一个排名，天津、西安、成都、重庆都是属于不只是当地的政策利好强，同时呢就是当地老百姓其实他钱袋子也是很充沛的。 嗯， 那钱袋子呢其实也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就是看老百姓他可支配的收入是有多高。那这里边具体到存款的这个数据，还有外币的这个数据。所以说如果大家比如想选择这些城市去进行落户也好，还是说置业也好，这个政策是很关键的。那这个数据的排名呢，大家注意一下，应该在上周的节目有说，有一个排名表，回头可以分享给您。 嗯，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有朋友问到石景山啊东夏庄的这个共有产权房项目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共有产权房大家其实还比较关注，而且石景山呢毕竟它属于这个城六区里面比之前我们所说的一些地方要近一些啊。 是的。 对吧，所以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 对，而且石景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真的新房特别少，像目前可能新房只有一个，就是中海的一个楼盘。那您说的这个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呢，它是在八大处公园，离八大处公园大概 1.5 公里，然后对面呢是西山枫林的四区，其实相对来说是石景山比较边缘的一块地。那项目预计呢能够提供800套房源，相对来说也比较少一些，而且是面向了像您刚才说的石景山这样一个区域，一直很渴望的这样一个区域。 嗯， 那这个东夏庄项目呢最近的地铁站是苹果园站，距离是3公里，6号线西延线西黄村站呢也稍微近一点，是 1.7 公里，但是还没有开通。但是目前呢这个项目就是网上的信息还很少，而且我们预判就是近期可能是先要等北边和南边这个项目有动作之后，可能相应的这个石景山这个项目才会陆续的推出来。那目前石景山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些价格的参考，比如说它二手房整体均价是在5万左右，那线上 上就是可以看到的可供购买的房源大概是900套房源，但是呢这个项目周边只有20套左右的二手房房源是可以看的，所以参考数据可能也不会太多。那而且这个项目周边呢小区有很多的是属于特殊产权的小区，是没有办法进行交易的。 然后我觉得石景山啊那边如果比如说是住在就是上班是在这个西边的，然后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区域选择，毕竟它的地铁还是挺好的。 是的，而且它现在除了一号线之外，像 S 号线， 对， 还有 九号线。 对，九号还有11号线，对 对，所以呢，它各种换乘还是比较方便的。 对 啊，我们下面也有朋友之前一直在问啊，就说关于这个限净房的事儿，就限净房呢，对刚需而言，就是到底好不好？因为有些朋友说我要不要等，就是可能还是比较想买房吧，但是呢，毕竟现在限价房的这种政策可能有的还没有出来，所以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说我要不要等那么长时间等一等？然后万一等完了之后，他又出现就是摇号啊，或者房子不够啊，我再买不了，会不会耽误时间啊？等等，很多朋友会这样一个想法。 其实是这样，就是对待政策房，尤其是咱们北京政策房非常的多。目前可能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共产房和限净房。限净房要不要等呢？我个人的意见是看您的区域，比如说像北边和南边现在是限净房比较集中的区域。那国家前一阵出了一个政策，就是根据评估值看嘛，比如说低于85%，可能它要转共产；高于85%，它可能就继续保持限净房。如果是继续保持限净房的话，那您就可以等。但是等呢，又要看这个小区它到底放盘的量有多少。比如说南边有一个社区，它可能是那种小而美的小区，一共是大概100套、200套的房源，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排号量还是很多的。如果说您对这个区域十分认可，那您其实可以看看周边的二手房，就同步看一看。因为如果是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小区，它即使没有转成共产，可能也要比如说摇号这类方式去解决。那如果不是这个情况，比如换过来您想在北边置业，或者想在南边比如亦庄置业，其实限净房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那您等一下也不会买不到。限净房呢相对来说确实比较很优惠，而且目前来看产品规划也都不错，都是像保利、金地、华润这样的开发商去设计的。那再退一步说，也有很多人问我，比如共产房和限净房之间，共产房是不是要再等一等？那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共产房其实它限制了资金的增值的这一部分，所以如果您比如说踮起脚能购一下限净或者购一下商品，咱们共产房还是留给更需要的人群。 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啊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哈。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这边东南北京问一问题，说限净房摇号会比买车摇号难吗？ 我个人感觉不会比买车摇号难的，毕竟买房符合限净房政策的，也是怎么说呢，能筛掉很多一部分人。其实北京现在的限购已经算是很严了。 好的，那说到这个限净房啊，就是有一朋友就说想买限净房，但是呢可能外地有这种贷款的记录，是否还能够去申请呢？ 首先要看限净房它的资质其实跟北京正常的限购是一样的。比如说您外地有房，那分这么两种情况，首先您是商贷买的还是公积金买的。如果是商贷买的，因为商贷是认房认贷，那其实在北京您算二套，这个就不太能买了。那如果是您是用公积金买的，然后并且呢就是现在这个房子其实已经卖掉了，那因为公积金是认房不认贷嘛，那您现在不好意思，如果您没用过公积金，那其实您现在公积金还算首套，就这样去判定。 好的。那关于这个部分限净房变更为共有产权房的一些讨论啊，大家其实还是比较多的。你觉得像这种越来越多好吗？ 其实限净房如果越来越多的转成共有产权房，那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好的。因为限净房如果转成共产房的话，像我刚才说的，可能有一部分它是刚需，但是刚需其实我们也要分开看。比如说一个刚需呢，可能是像咱们这样人群，比如25到35岁之间，那他首套房买完之后，大概居住10年，他通过自身的努力也好，还是说生了二胎宝宝也好，他也是有置换需求的。当第二套房 他要去买的时候，大部分人是要选择一卖一买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他首套置换的是首套买的是共产房，其实相对来说他首套房能够变现的这个资金就小一些。 对， 其实对于他再次购买房子是道阻且长的。 嗯， 那如果过多的房子转成共产，可能这一部分需求的人他就会不太敢买共产房，而是转向二手房市场。 嗯，然后这边动感北京还问啊，说那这个外地有房是全款的，在北京再买任何房子算减算一套。 对，如果您是外地全款买的，如果是全款买的，公积金因为是认房嘛，那认房的话，它其实还是算二套的。 全款买的也算吗？ 就是认房嘛，就是名下有房， 名下有房，就是 对 公积金的话，它是认这个外地的房子和北京的房子吗？ 对，就是您名下有房，如果是正常的商品房，那是能查到的。 嗯嗯。所以就是说基本上如果他外地比如说我在哪有房子、 嗯、 那如果是在后来要在北京去买的话那他就算二套了是吗？ 对， 如果用公积金的话，当然用商贷的话可能还是算一套，对吧？ 对，就是如果比如说他只要动过商贷，因为商贷现在是全国联网的， 嗯， 那比如说有 动过商贷那肯定是二套了。 对，不管这个房子卖没卖都算二套。 嗯， 那如果您是名下有房在外地，您在北京想再买首套房的话，您外地这套房子可能是卖掉，或者说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转到其他名下。 嗯，那如果外地是全款买的、还会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吗？ 有啊，因为您就是就要看您名下这个房子是不是能查到，如果能查到其实还是算二套。 嗯，但是如果比如说是商贷的话，那在北京买房还是算首套的。 嗯，对啊，对，就没有用过贷款吗？ 对啊，对、嗯、就等于说我在外地我其实是用全款买的嘛。 嗯， 我用全款买的，但是我在北京如果我想再买我自己的这个，北京我没有房， 嗯， 我也没有贷过款，然后那我在北京去买房子的话是算首套的呀。 对， 对吧、嗯、然后那如果比如说我在北京用公积金来去买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其实就是刚才他这个问题。 对、就是、 到底是算首套还是算二套？ 二套， 就算二套了是吗？ 对， 就公积金和商贷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的，一个是认房不认贷，一个是认房认贷。 嗯， 然后但是认房呢，老实说 但认房他一般都认的是北京的房呀。 对，可是因为之前就在前不久我去问几个那个大的中介，就是目前因为审核会比较严，而且尤其是对网签这一块，其实如果您外地的房子如果能查到的话，有些其实是也是算二套的去判定。 嗯，所以就是现在可能是相对来说就是各种这个就说法都有吧， 对 吧？对，就是所以还是要看实际操作的这个问题。 对，而且、就是、 但是商贷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外地如果有房子但是你是全款 就没动过商贷， 没动过这个商贷的话、哦、那北京你再买肯定是算首套的。 是， 就是公积金可能说法比较多一点。 对， 是不是？ 嗯， 嗯，好的，我们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这边呢有朋友问到这个非京籍这个公租房的一些申请条件啊，我觉得大家一个呢是不光是公租房，我觉得很多这种政策房都可以到这个住建委的网站上，上面其实是很详细的，各种您可以根据您自己情况去选择您适合的这种政策。 对、 啊、上面很详细的。 对，然后公租房呢我这边也整理了一下，大概是分这四条。首先就是您在公租房申请区域里边是连续稳定工作五年以上，也就是说您得连续有五年的这个区域的社保。然后第二呢就是提供您在这个期间里边的暂住或者公积金还有社保和纳税的证明。第三呢就是您本人或者家庭提供无房的证明。第四就是申请人的家庭收入上限和家庭的就是经济家庭，这个是符合相同的，你就可以申请这个公租房。 嗯，好的。另外这个限定房征求意见稿出台对市场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其实还是会的，像刚才说的，因为限定房之前可能大家预判它只是五年内不能交易嘛，拿证之后，那么对于刚需的人群，本来我就要长期持有的，其实这个我是不太 care 的，而且其实房子本来长期持有，对于我的资产增值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从这个出了 85% 这条线之后呢，其实有些人就会担心我关注的房子到底是不是会转成共产房。而且虽然是根据政府的指导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比如像二环边上的或者像北边的比如说海淀的，其实这个价格相差悬殊会大一些，它有可能转成共产的风险。 嗯， 像这样的话其实这些人群他就会转向二手房嘛，所以二手房相对来说这个市场上边的一些人群就多了起来，其实它对市场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比如说关注南城或者说北城就未来科学城那个片区的这些房子，相对来说周边的均价还都比较就是能够保证在85%以内，所以就是100%到85%这个区间，相对来说大家还是会继续等这个限定房。 刚才说到公益金哈，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到说，为什么北京的公益金在外地不能够贷款买房，只能取出来再去买呢？ 因为现在的北京公积金，哪怕比如说已经说到京津冀一体化了，但其实论到公积金呢还没有这么方便，更别提比如北京跨城这样去买。 所以相对来说咱们还等等，我估计以后肯定会有一个这个统一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目前来看京津冀是应该会的。 好的，还有朋友说到这个，有可能有朋友关注了一个这个购物产这个自持的一个项目哈，就是说 万科吧， 对对对，说这个80%都租出去了，是真的假的？ 是真的，因为万科首先也不是说全都租出去了，因为人家是分批在推，目前推的这两栋楼是80%都租出去了。其实这个呢，以前好像大家就讨论过，比如说这房价看起来挺贵的，15,000，90平，而且还要一下租10年，其实就一下我给他180万。但是算一笔账，其实有很多人他会拿周边的房子做对比嘛，比如说旁边有一个开发商的房子，同类型的价格现在租金是到7000，那它是15,000，这个是贵的，可是它10年不涨价，就是在对比，比如倒推10年前这个租金去看这个涨幅的话，似乎也没有那么夸张。而且万科相对来说品质也好，还是它背后，因为这个是真的租售同权呀，您租了之后像上学之类的您也是可以享受的，所以像很多企业它的高净值人群它的员工是愿意租的，那大的企业呢又会相应的给一些补贴。 所以相对来说还比较受欢迎。 对， 像对，以后我觉得像这种自持的，就是这种企业自持的会越来越多吧。 是的，比如说现在咱们北边关注万科，其实南边之前不是黄村那边有一个中铁理想家嘛，也是100%自持，但是目前呢这个政策还没出。另外一个南边就是8号线德茂站地铁旁边有一个保利西悦林宇，他现在是开他的一期，大概是5-6栋楼吧，其中只有一栋楼是可以售卖的，大概60套，剩下那几栋是开发商自持的。像上次我去踩盘的时候也咨询过，这些基本上都是大的企业来集体，就像刚才这种形式，我给一部分补贴，那员工 的给自己的员工， 对、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像以后政府也会出台，就是关于这个自持的一个比例，可能也是以后在各个盘的时候会越来越多吧。 对， 因为这个呢，还是我觉得这个租房的这种政策还是现在比较适合市场的一个需求的。 对。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那下半段呢，我们再继续来说说北京这个房产的一些事儿。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通过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彦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呢是阴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呢25度，最好相对湿度呢4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呢75%。那今天白天的北京地区受到降水系统的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到2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我们来说说关于北京房产的一些事儿哈。那为此呢，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新浪乐居北京网友服务总监郭云科。你好。 大家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数据的显示，一线城市呢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呢同比降幅扩大，2-3线城市同比涨幅有所回落，其中北京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下降 0.7%， 环比微涨 0.2%， 二手住宅的价格呢同比下降 6.9%， 环比下降 0.1%。 嗯，在政策的持续影响下，一季度过后，北京新房市场的淡季呢好像仍没有结束，希望五月份能够推盘多一些。目前来看呢，五月份推盘最受关注的应该就是第一个限定房金悦合住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房山。然后四月份我们这边数据显示，全市新建商品住宅是不含保障房的，一共是网签了1556套，环比下降了 0.8%， 同比大幅下降了 42.8%， 单月网签量呢再创历史的新低。整体来看，共有产权房项目四月份成交呢新房会比较抢眼一点。此外，远郊区目前仍然是北京新房交易的主力区域，四月份北京市有 47.1% 的新房交易是在六环之外的，这一比例三月份增加了 16.3%，处在五环之外的总占比呢占到了 85.7%。 户型上，两居室交易占比有点缩水，三居室以及以上的户型的交易占比比四月份要大幅提高。 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近日呢，北京市住建委呢就限房价项目的一个销售管理办法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意见要求限房价的项目的销售限价和周边市场的价格评估价呢做出一个对比，价差比低于 15% 的时候，项目将由开发商直接作为商品房销售，那价差比不低于15的时候，15%啊将收购转化为共有产权房来这个做哈。那此举呢是在北京楼市限改供传言发酵了近两个月之后啊，官方给出的一个实锤。 是的，这个政策目前也是备受大家讨论的。其实出炉之后呢，正是为了压缩牟利空间，那很多人都表示这样的话可能比如一部分占这个想买房想看增值的人，他就会转向了二手房。那北京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也表示，限定房项目拍地规则和销售政策既防止开发商炒地推高房价从而获取暴利，也防止了住房出售的时候提前锁定的价格比市场价要明显低，这样的话会吸引很多投机的客户来炒房谋取暴利。最终的目的呢，都是想让限价房能够真的物尽其用，来交到咱们真正的刚需家庭的手中，实现房住不炒。那总的来看，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个测算，通过新房的价格以及周边二手房的价格，其实 85% 的这个设定比例呢还是在综合考量之后来测算的，大家不需要太担心就是我关注的这个限定房是不是真的就要转成共产房了，因为经过初步的测算，80%左右的项目其实是不会转成共产的，因为这类项目呢就总体影响并不是很大。那可能相应的比如像刚才说的二环边的，或者说海淀的这一部分，可能危险更大一些。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伴随着调控政策的持续影响，四月环京楼市呢维持低迷的态势，燕郊、香河、固安等地的新房交易量呢不足百套，处在明显的历史低位。四月份香河、固安、燕郊的新房销售价格呢分别较去年的最高点下降了 24.3%、25.3% 和 20.6%， 主要归因呢还是前几年这种盲目的一些投资的一些客群已经基本撤出了。 是的，调控政策也是很严的，尤其是刚才说的那几个区域，在这样之后呢，失去了北京外溢需求的支撑，以及自身又缺乏必要的产业配套，目前来说就是这几个区域的价格还是都在下行的。那楼市新房的交易量普遍都有一个大的跳水，价格呢也下到了20%-40%，基本上可以说是恢复到了16年左右的水平。但是呢，较刚才咱们讨论的那个点也可以看，就是目前来说，其实好的房子售楼处来说看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慢慢随着限购的解禁呢，其实优质的项目您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因为网签它其实有一定的因素在嘛，比如说您想买房然后不符合限购也没办法网签。 好的，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开发商洗盘普遍，而且的手法多样，比较隐蔽，让我们这些刚需的购房者很无奈。那记者近期呢在全国多个热点城市调查获悉，一些打算买房的年轻人抱怨说，一道看不见的门槛挡在他们的门前，开发商浑水摸鱼，滋生房地产这种销售乱象啊，让刚需的购房者很受伤。 确实如此，一些热销的楼盘在前段时间被集中的点了一下名，因为房地产开发商呢对于购房者会挑肥拣瘦，比如说优先全款的客户，或者说优先就是不使用组合贷的这样的客户。为什么呢？因为主要原因是这些楼盘，第一它供小于求，等于是一个卖方的市场，而且呢被限价的预售房源它的供需关系也十分的紧俏。另外就是在高杠杆的背景下，其实开发商它也有一个快速回笼资金的考虑。类似这样的销售乱象呢，有关部门会加强执法，精准的监制和管理，防止这种开发商浑水摸鱼的情况，也为刚需的人群争取更大的空间。 好的，反正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市场上这个还是要遵循一定的这种规律哈， 是 不能够这个因为比如说因为想这个资金回笼快啊或者怎样，就做出这样的一些方法哈。 是， 好，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据报道呢，住建部、财政部、人民银行日前联合印发关于改进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的通知。通知明确说，各地区2016年出台的阶段性的适当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政策到期后，继续延长执行期到2020年4月30号，各地区要对政策实施效果呢进行评估，并且可结合当地的实际来进一步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的一个缴存比例。 公积金制度有两个原则，就是公平性还有普惠性。这样呢，它既限定缴存的上限，同时呢保证缴存的下限，不仅能让尽可能多的企业参与其中，又能让企业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缴存比例。此外呢，将企业公积金缴存比例阶段性的降低至政策延长到2020年，也留下了阶段性制度的弹性。 我倒是觉得啊，就是公积金的这个贷款的这个数啊， 可以往上调点。 对对对对对， 是的， 对，因为这个毕竟是多少年前的一个政策了啊，但是现在确确实实不太符合现在大家买房的一些需求了， 是的， 对吧？就是刚才咱们说到公积金，不管你是首套还是这种二套哈，就是好怎么样，它都就首套吧，它可能都不能满足这个大家的这个需求，首付你基本上都得付到60-70%，是恨不得才能用公积金这个来去贷， 对的， 对吧？所以这个确确实实政府应该出台这方面的一些政策了。 是，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来，我们看下面一个问题，有朋友就问啊，说关于政府严控高铁区这个地产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关于这个事情，先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吧。 好，其实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很多城市，包括之前咱们也提到，有些城市它可能就是利用这个高铁，比如我高铁站快开了，那我可能基于这个高铁周围呢会有新城的规划，那么新城的规划可能相带的比如说一些开发商的入驻啊，或者一些楼盘的推进，那政府针对这个呢就是再次点名说明，这个高铁其实我们要很冷静的看这件事儿，尤其是对于三四线城市，我们不能盲目的借鉴，就是一二线城市有了高铁站之后周边的规划会怎样，还是要就客观的看这个问题。另外呢，对于三四线城市的高铁，第一考核的原则也是把它当一个中心的枢纽的一个枢纽站来去建设，而不是像有些城市好大喜功的来图它表面的繁华，反而它枢纽的作用会进一步的下降，比如说像公交的接驳，或者说自行车这种最后2公里的接驳。 所以就是关于这个高铁啊，我觉得开通越来越多啊，确实是一个大家出行的一个好事儿啊。但是呢，这个可能关于其他的一些这种问题呢，政府也会想得越来越清楚、啊。 是的，因为有些城市的高铁它其实出现了，比如说它离城市中心距离很远，反而其实建了之后，产业和人口是很难聚集到这些地方的，最终变成了鬼城和空城的问题。还有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其实忽视了周边的配套，而盲目的把资金更多的集中于这个高铁站本身的建设，其实这个都是需要避免的。 对，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还是要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吧。 对， 对吧？然后呢比如说有些地方确确实是需要高铁的，我觉得有一些像这种旅游的一些城市啊、确确实是很需要的，对吧？那这样的话，一个是大家可以到那边去旅游，另外一方面呢比如去那养老啊什么的，其实都是需求点嘛。 是的、 好的，那我们下面有朋友还是关于问到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事儿啊，他说如果说转化成了，就刚才说到这个转现金房的这个事儿啊，说转化成了共有产权房，那怎么去买呢？ 其实如果转成了共有产权房的话，很多人会问这么几个问题。首先就是转成了共有产权房，是不是价格会变？那目前其实从那个细则可以看出，价格如果它从现金房转成共产房，其实价格是不会变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大家会关注，比如现金房转成共产房，那个人和政府之间的这个持比去怎么看，这个呢其实还是因项目而异，比如说目前其实出现过55分的，也出现过37分的，包括昨天出的平谷的那个共产房就是37分的，应该是目前的第二块，第一块是中铁碧桂园，就是在永丰那个片区，所以说现转共之后，其实只要是您符合正常的共产房的那个资格，您就可以继续申请摇号了。那共产房呢又包含了，首先它是对这个区域的人口是有一定的普惠的，比如说像您户口在这个区域，或者说从目前出的这几个共产房来看，您的办公就是您的社保在这个区域，那都是会优先在优先批次里边，优先批摇完之后，那么普通批次的人就可以参与摇号。那其实因为目前来讲普通批次就已经消耗完了这些房子，那原则上如果说普通批次再没消耗完，其实是可以转向市场去售卖的。 没错。我们这边呢有一位朋友周啊问一个问题，说我的一个朋友05年的全款买了一套房子，15年的时候呢因为婚姻问题把房子卖了，他现在就没有贷款记录啊，目前名下也没有房，那他再买房能按首套算吗？还能否买这个共有产权房呢？ 其实如果是他15年买的，那就是已经有 10年了。 对对， 不是 零五年买的，一五年卖的， 一五年卖的， 对，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房子的交易记录嘛。 嗯， 目前来看，如果是一五年卖的，而且您没有，他说没商贷过，对吧？ 嗯， 对，这样的情况下，目前判定应该是。应该是首套， 首套， 对， 嗯，但是关于共有产权房能不能买，我记得好 共有产权房，我记得是产就是交易是三年 ， 所以现在是 三年之内不能有转入转出记录， 对，所以一八年的话，就看它具体是几月份卖的吧，应该差不多是可以申请的， 嗯，反正大概那个年限吧，看一看， 对， 就跟很多朋友现在，比如说有一些这种指以前的这种精神房上市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政策房，也是要有五年嘛， 对， 就你要看你这个正好是到了什么时候，看一下那房本啊。或者是那个契税票啊什么的， 对、 啊，好的，那我们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这边就会说，现金房会不会成为未来市场的主流呢？ 嗯，其实目前来看，如果是刚需的新房的这个片区，那么现金房未来一定会是一个主流的。因为北京的新房市场，尤其是北京，其实新房如果在现金房出来之前，它其实是偏豪宅化的，因为地价会高一些嘛。那相应的新房为了解决刚需的这个置业，才会有现金房这个东西存在。那如果未来比如说新房置业还是刚需人群，现金房应该是个主流。 我们这边有朋友来问呢，说比如说现在这个一线城市不是这种限购政策还是比较的收紧的吗？ 对， 那想问问这个二线哪怕是三线城市哪些地方比如说我们适合去置业，另外一个因为现在毕竟第二居所也比较火，大家可能想除了北京之外呢还是想买一个另外符合自己想法的这种梦想的一些地方哈、啊。对，所以你觉得这种二线城市或者三线城市哪些适合去置业的呢？ 其实如果是二三线城市呢，就是刚才咱们聊到那个问题，其实虽然可能您不是本身想参加这个人才引进政策，但是反而现在二三线城市其实比较火的就是那些人才引进很火的那个城市嘛。那目前选择这些城市呢，就有一个标准，其实无论是您想把户口迁过去，还是说我想在那儿置业，为了我将来自己住，还是说为了看它未来是不是前景更好一些，都是看这个城市它是不是真正的大城市。那大城市怎么定义，其实很多人会拿 GDP 定义，或者说拿人口净流入净流出来定义。其实这里边呢就是有一些数据会有一些水分在，其实不妨就是参考刚才那个建议，就是人均可支配的资金这个排名前十的城市，您可以优先考虑这些城市。那目前来说，除了北京就北上广深这几个城市之外，相应的我记得排名前十的有南京、厦门、无锡、西安还有成都都在里边。 嗯，好的，这些地方说实话山清水秀， 对， 空气也挺好的， 对，而且那个数据底下有一段话我还是挺喜欢的，就是因为他举了两类人群、 嗯、 一类人群就是创业人群， 嗯， 您如果想在这些城市创业，那其实相应的你需要知道这些城市比如说钱袋子多、 嗯、 那么人们可能对业务的需求量就多、 嗯、 还有一个就是您如果是个爱生活的人，比如说我是爱生活，我喜欢看表演看电影看歌剧，那其实只有当人均可支配的收入多的情况下，这些东西才会多起来。 嗯，没错啊。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有朋友说到这个未来啊，因为毕竟这个租房的政策会逐步的会出来啊，而且也是提倡大家去租房嘛，所以就是未来这个房租是否会爆发性的增长呢？ 嗯，不会爆发性的增长，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看两则数据，一则是目前北京存量房的数据，其实存量房慢慢它随着转化就变成了二手房，其实租金市场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那其实我们目前这些房子的量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就是长租公寓其实现在是一个风口嘛，或者说是一片蓝海，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政府在向这方面倾斜，另一方面各大开发商其实也都在做倾斜。当你这个商品量多的情况下，其实对于租房就是寻租的这个人群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其实对于租房的品质是在逐渐上升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公司一些90后的人群，他其实更多的会选择哪怕租金贵一点，但是我可以享受的服务会好一点。所以未来这个肯定是一个趋势。比如未来如果想租一个旧一点的，但是我自己去捯饬一下，这样的房子可能慢慢会小一些，更多的人会选择把房子包装成一个服务好的一个产品再对外求租，所以说租金整体会上浮，但不会爆发性的增长，因为商品并没有那么稀缺。 嗯，没错。好的，我们觉得这个租房啊这事儿啊，我觉得只要是政策上真真正正的能够为老百姓去着想的话，相信肯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租房的一个环境的。那大家肯定会选择去租房啊，但是呢，不会因为说是这个租房的人多了一下就暴涨起来，那不又违背了这种规律，或者违背了这个大家是政府的一些想法了吗？ 是的，而且租房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倡导的租售同权。 对， 其实目前可实行的点还不多，所以这个也要长期来看。 嗯，好的，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这边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商办类项目是否现在还可以购买呢？因为之前一直在聊这个商办类的项目啊，可能大家觉得说商办类的项目，卖又不好卖是吧？虽然税有时候还挺高，然后呢，这个还有没有这个可购买的一些价值？ 其实商办类最近讨论的还挺多的。我举个例子，昨天有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回答完了之后呢，就把这个问题同步分享给另一个人，就分享错了，扔到一个群里去了。结果这个群里就反复大家都在讨论，我才知道哦，原来关注商办的人 还是挺多的。 对，还是挺多的。那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商办并不是猛于虎，就是您一听商办被限制了就不能购买了。其实商办也有一些它的优势，比如说它房屋的产权变更时间会比较短一些，还有就是目前来说费用低一些，因为可能是可以通过变更法人啊这些来做的。那缺点是什么，就是因为他受买方比如说我贷款的问题或者我其他的问题，我是没办法总价涨幅太乐观的。所以说如果您想买商办，那您要做好准备，第一呢，可能全款买下来比您贷款是要有优势的，第二就是您是要长期持有来去赚取这个租售比的。在这两点前提下，其实商办呢也不是不能考虑。那我就再多给一个意见，因为很多人接下来就问商办买哪合适。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东西南北这样考虑的话，像东北边顺义，因为顺义地铁线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它比较短，就几站，其实它接驳望京是很方便的。那望京其实外溢的人口的需求还是比较多的，所以顺义地铁线呢这附近的商住，如果您非得要买的话，那这个附近的商办您是可以看一下的。 嗯，而且呢我觉得商办毕竟它有它自身的一些优势哈，你比如说有些朋友我想创业哈，或者说是这个我有这种办公的一些需求，那就只能找商办类的商办，你才能去办照啊，对吧？然后当然我觉得有一些这种小的一些这种尤其是像90后他们这种创业的一些小空间，然后弄一个那种 loft 的，然后底下去办公，上面呢我觉得做一些什么休闲的餐吧啊或者是什么还挺好的，氛围也挺好的。 是，所以就是每个房子其实它都是看需求，它有自己固定的客户。 对，而且相对来说这类房子呢目前价格还是挺低的，说实话真挺低的， 很合适， 也就可能有的地方来20000多啊，或者都有啊。相对来说价格没有那么高啊，还是很多朋友能够承受得起的。 是的。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我们再继续来说说关于这个学区房的事儿啊。学区房未来是否依旧很热门呢？ 这个 很尖锐这个问题。 是，怎么说呢，目前来看虽然说尤其是最近吧连续出了两个，一个是东城一个是海淀，所以大家讨论会更多一点，但是目前来说因为教育资源尤其是在北京还是有限的，比如说有一些区域像德胜区域，或者说像其他比如东城区也是嘛，虽然说改了这个划片，但其实呢购买学区房对于一些家长来说还是能够让自己的孩子上名校或者获得一个好的教育途径，一个最怎么说最直接的方法。所以说未来来讲学区房不会说因为目前一些政策它就完全被大家看空，等于说这个需求还是会在的。 嗯，而且这个我觉得就是毕竟啊好的这个片区啊，就是不管它，因为现在咱不是说某个学校啊，而是说大家去选择一个片区 域， 对，一个区域啊，只要这个区域您选的好了，其实上哪个学校都没有关系。 是 的。那这个区域整体的我觉得它其实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是的。 对吧， 比如像刚才说的东城区，我们说它6月30号以后它可能相对来说会进入一个寂静期，但是这段区域您可以关注一下房价，它一定是不会有就是比如大幅谈不上吧，比如中小幅的下降可能也不太会。 嗯，还比较平稳吧。 对。 嗯，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这个朋友问到大兴说目前的这个限建房当中哪一些最值得去购买呢？ 还有大兴真的是限建房比较扎堆的一个区域。 嗯， 比如说我们就从东往西说吧，东边是亦庄，亦庄四区南那边是首创的一个限建房， 那再往西一点呢，就是还是在亦庄这个片区，像保利有一个先进房。然后再说到正南方向呢，宁海那个片区，那有两个先进房，一个是远洋的，一个是中海的。再转到再西边就是黄村，黄村有一个金融街的，一个远洋的。这些先进房也是目前讨论的热门，我应该怎么选？那我是觉得先进房就像刚才说商办嘛，就是每种房子其实都有自己的需求。我个人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这适合什么样人群，我个人觉得像我自己站在我目前的角度，我可能会选择亦庄那个片区的首创喜瑞天住，就是在次区南旁边。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它临地铁，第二个原因是它在亦庄，亦庄在整个大兴就是比如说西红门啊， 还是发展挺好的， 对，发展很好。第三呢，就是我很看重它旁边是京东总部，因为京东是我们公司很好的一个合作伙伴。每次去呢，其实我能感受到它现在三栋楼的常住办公人口是2万多，现在还在盖第四栋楼， 就是以后发展会很好。 对，就是您房子将来不住了，出租其实空间也不错。 嗯， 那如果对于比如说我是想买改善，因为我也遇到过一些想卖掉城中的一些老房子，在南城选一个舒服的房子，这样的话可能宁海那个片区，比如中海的那个宁海府您可以看看，因为它是这个片区里边难得的一个低密的小区，四层和九层的一梯两户，那住起来会很舒服。那如果比如说我是一个就是改善型的人群，我可能比如中老年人，我不只是我要自己舒服，我还要牵扯到带孩子，或者说年轻的刚需家庭，我还要面临着我的孩子的幼儿园、小学、初中。这个时候您可能看一下比如说亦庄的保利，因为它虽然旁边没有地铁，但是旁边有现在就是亦庄新迁进来的那个师大，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12年一以贯之的，这种就离它应该是一街之隔， 就会比较方便。 对，而且它周围虽然现在不划片了，周围比如像金茂府、金茂月，还有万科的一个楼盘，就是居住氛围还挺浓的，住起来也舒服。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看春暖花开的问题，就是环北京的新房子价格现在大概多少了？说哪些地方会有地铁呢？ 目前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传闻最多的有地铁的应该就是北三线，就东边那个。然后那如果是城铁的话，可能就是北边，比如北京西北边那个是京张，然后呢东北边这个是京沈，这两条高铁。然后呢分别可能穿比如说平谷啊、密云呀、然后到兴隆，西北边这个呢可能就是怀来、张家口，然后再到西南边可能就是高碑店那条线，因为现在已经有一条地铁了嘛，然后紧接着京雄的那个高铁可能会穿这个区域，所以说就是轨道交通是这些。然后价格目前呢基本上像北三线大概15000到25000，其他区域10000多。 好的，由于今天时间关系，欢迎大家这个以后吧，我们再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后面的一些这个房产的一些事情哈。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那明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明天见。 好，再见。 还在犯难本周不知道给妈妈买什么礼物吗？送花搞不好还会被骂一顿乱花钱，买保健品老妈可不爱吃，那不行就送个手机 iPad 啥的，老妈不会用，拿在手上还是负担呢。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鲜芋仙海参，是从地中海引进野生的，在深海里呢经过大自然的法则自然生长，淡干工艺处理，所以它有几个特点：一、肉质紧实，小身体大能量；二、含盐量低，是货真价实的好海参，送礼不如送健康，尤其是我们最亲的亲人。订购咨询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场上净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野生海参，现在本档特别版活动，订购一盒送两盒，等于说原价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而且还要送您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一只，外加一床价值680元的梦德兰水洗棉夏凉被一床。活动有限，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看到手机尾号0846的朋友订购两套，说一直吃的就是你们家的海参。今天1999元可以带走三盒野生海参，等于说这每盒才666块钱，比之前单盒裸价还要优惠呢。 没错， 而且今天还有焖烧杯和夏凉被送，那肯定选择今天的优惠了。还有3761的朋友订购了4套，说年纪大了好多东西啊都要忌口，海参脂肪低，营养高，味道特别鲜， 而且还没有骨头，我和老伴儿都喜欢吃。听说今天1000多块钱就能吃小一年的时间，那就多订一点好了。 花1999元就能吃上小一年的野生海参， 嗯， 而且还有海参焖烧杯和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那还有手机尾号5157的吴先生啊，是订购了6套，说爸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听说海参营养高，脂肪低，而且好吃又没骨头，适合老年人吃。 嗯， 只是这价格便宜的让人有些犹豫啊。 您放心，所有的鲜与鲜海参啊，都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海关报关单、检验检疫证书都是齐全的， 嗯， 而且退一万步说，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只是预定一个名额，免费送海参上门，满意了您再付款，简单又安全。 没错， 但前提是啊，一定要在最后的30秒之内打进4007106108。